被压在大理寺之中，施奸计强行逼宫，倒因为用尽了独孤行，岳元帅忠贞不屈，在数月间毫无口供，时值那严冬岁末，岳元帅在狱中对京上情，传来一片爆竹声，大狱中死气沉沉，凄凉寂静，只有那哭声叹息声和镣铐之声。元帅岳飞眼望长空，满怀激烈，气愤难平。十年之功一旦断送，恨强敌卷土重来，把国土侵凌。山河半壁，民不聊生，妻离子散，遍野哀鸣。恨奸贼，向敌人，那必称臣年年进贡。全不想，亲生被困在北五国城，精忠报国永记在心中，老母的遗训大义鲜明。有朝一日把元勋回疆场，我长缨任敌寇，退金兵，西转燕赵，直捣黄龙。我无故罪状何时清？难道说我岳某老死在狱中？慨然长叹，乐下了英雄泪。忽听得牢门响，原来是好心的狱官泥丸走进狱中。见狱官泥丸满面带笑，是手提着酒菜，走上近前，口称元帅，恭喜元帅，贺喜元荣，我喜从何来？狱官说，今天早晨临安城大街小巷遍贴传单告白，上写元帅之冤及丞相之罪，城内居民约定明天早晨元旦要闯狱状递民表，狱元帅鸣冤告状。约定人乃城内居民刘云生，如果要告下这狱状， 岂不是一心？元帅闻听暗想情，倘若能把冤雪清，正国法出奸佞，重整旗鼓再破金兵，恢复河山兴大宋。想至此微微的含笑，叫了一声恩公。果然如此，本帅之愿足矣。这样，一能血清国耻，二能解除民冤，三以报慈母赐字之恩。到那时，即使我舍身于疆场，马革裹尸，虽死无恨。这时候，狱官把带来的酒菜已然就摆到桌上。元帅，今天乃是一岁之末，小官特备些个薄酒淡菜与元帅辞岁。说着话，玉月飞斟了一盅，请元帅把酒用，我祝您早日出狱退金兵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多谢恩公，请你把岳云张宪也叫到此处，我父子三人是共度除夕。狱官答应一声，迈步出狱。霎时间就听得当啷啷镣铐之声，走进来岳云张宪二位迎。熊将二小将身带枷锁，跪倒把元帅称。虽然是遍体鳞伤，依然是凛凛的威风。岳元帅命岳云张宪一旁坐定，那你与官斟酒不菜不用，哎呦，忙个不停。忽然之间，天色变更。闪电像金蛇穿洞，一霎时雨雪交加，不要 哎呦，舞得刀起狂风。此时节是天骄出谷，邦罗齐鸣。忽见一个小狱卒噔噔噔叫跑进了狱中，贺狱官耳语了几句，小狱卒面色是青黄不定。那女狱官手足失措，浑身颤抖，不由哎呦，元帅就问了一声：“你狱官，你为何是这样的惊恐啊？”那女狱官轻一脚步看了看外边，哽哽咽咽把元帅称：“方才狱卒来报信，说秦丞相派来了锦衣校尉数十名，各持刀枪御生棍，剑拔弩张来势凶。丞相的走狗冯忠冯骁带着队，把大理寺围得一个不透风，命狱中一干人等不准乱动，如若要走漏风声，杀头之罪不容情。”岳元帅默默无言，心暗想：看光景，奸相今晚要下绝情。把脚一跺，说声罢了。我宁肯抛却了头颅，也不乐不忠不孝的命。想到此，要过纸笔把书信写，刷刷刷一挥而就把信写成，手捧书信眼望狱官忙下拜：“岳某，我有一件大事托付恩公，倘若岳某遭不幸，你把此信投到了宋英中，宋英中大小军卒将官等与岳飞亲如手足一般同，他们若是知道祸国奸相大我害，他们一定要为我报仇反了朝廷。到那时外患未除国家乱，金无助必然趁隙来进攻，现如今的山河已成半壁呀。”到那时半壁的江山也难太平啊。倪恩公，你看大宋黎民百姓够多几到那时疾苦的岁月都过不成，国破家亡悔之晚，为私仇亡国家，我留下了骂名，失权喝牛皋，见着此心。 非一只要退金兵，到那时长眠地下我心无恨，也不枉抗敌杀敌十年功。说到此处英雄泪下他咽喉中，你与官皆书信都起不成声，元帅你低开同仇以国为重，凛然正气比月明，颤抖抖玉元帅震了北京，猛听得桥楼上正打三更，猛然间牢门打开人声喊，岳飞接旨，元帅回头暗吃一惊，但则见锦衣校尉各持刀枪如狼似虎闯进牢内，如临大敌来势汹，莫一切手捧圣旨高声念道，岳鹏举抗旨不遵，按兵不动，父子三人蓄意谋反，有负圣恩处以极刑。这时候全狱之中大小牢房侵犯人等得此信，据都市人人感叹，个个伤心悲声切切，耿耿咽咽泣不成声，一霎时哭声嚷声恨声骂声充满就在牢房内，一个个咬牙切齿暗暗骂道，奸贼误国昏聩的朝廷全体元帅抱不平，猛听得一声大喊如虎啸，震得那屋瓦动摇，全狱之中起了回声，原来是岳云张宪挺身而起，大叫狗头哪个敢把我父帅动，说着话虎目圆睁浑身用力说了声开咔嚓嚓，当时只见夹断锁绷，尊父帅快跟孩儿杀出去，杀了那卖国的奸贼，昏庸的皇帝一起高举退金兵，莫一切与逢攻逢笑之下得浑身大战，体子筛糠往后倒退不作声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的关头，元帅大叫岳云张宪休得无礼，不准乱动，你们哪一个抗旨不遵，违背父命违父旧，破